乔一帆和李轩在经过刚才一番交战之后，双方的血量差距已经拉开，吃下了李轩一整套完整连击的乔一帆现在血量较为吃紧。乔一帆现在被击飞，李轩没有冲上去追击，而是选择观望。乔一帆会采取什么方式反击呢？ 为了这么久的结果吗？不过就是李轩选了斩鬼，和预想的有一点不同，我竟然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。脚步声，李轩追上来了。机会，心跳的好厉害，我还真是没出息啊！我之前竟然还奢望有人能像叶秋大神一样发现我的才能。 有没有人建议你换个职业？ 没有。 刺客这个职业发挥不了你的潜能。 潜能， 试试鬼剑士吧，辅助队友为主的，主修鬼阵的正鬼。 正鬼吗？ 没错，你的大局观很好，协作意识很强，很适合正鬼这个职业的，拿出点勇气啊。 勇气？对啊，拿出点勇气来啊，乔一帆。斩鬼又怎么了？就算李轩选了正轨，我就一定能赢了吗？我是来展示自己的正轨的呀。他选什么呢？他冲上来了，我的血量还有一半，还有机会。只要我的这个兵阵命中，冰住了，趁着机会。是十字斩，哇，他完全看穿了我的意图。不行，我所有的招式和打法都伤不到他方的好，每次都是从容不迫地化解我的攻击，再失手给我一点反击。血量已经不够了，这是最后一击了，拼了！ 失败。 李轩，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，蝴蝶兰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729声工厂配音，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24集。 欢迎两位回到舞台，刚才李队的操作真的是相当精彩啊！不愧是荣耀第一正鬼，竟然可以在四个鬼阵连放的狭小空间里冲出来。 一帆也很优秀，打得很好。 哇！ 一帆 还是搞砸了。 一帆 啊！ 比赛场上见。 啊，是，前辈。 那么。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轩、乔一帆。 准备了那么久， 的思路，意图，我想让大家看到的，原本不是现在狼狈的样子。等今年的合同结束，队里恐怕不会再和我续约了。小谢，队长，野球大师，我让你们失望。 一帆， 小谢， 一帆，你去哪儿？ 对不起，小谢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大家。 再也不会有机会登上。我走到哪儿了？ 比赛正精彩呢，你拉肚 子。这不是出场馆。我怎么这么没用？一个人出来居然迷路了。不是这里，这里也不对。我 太冒失了。 是啊，我太冒失了。 说你呢，还走？ 你是在跟我说话？ 是啊。你选的对手也太夸张了吧，居然选李轩，你怎么想的？ 这是哪个战队的前辈吗？怎么没有见过啊？ 我是想用正轨的。 既然你是想借这个舞台显示你使用正轨的才能，那你最不该选的人就是李轩了。 啊， 整个荣耀圈里边没有人比李轩更熟悉正轨，你居然想在他面前班门弄斧，当然会被克制死死的。你的水平怎么显露出来？ 是啊，我参赛的目的是展示自己，却选了个最熟悉正轨的对手，这简直是给自己设置了一道最大的障碍啊。 况且正轨这个职业在团队中才最具价值，单挑比赛里边很难体现出真正的实力。我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。 这声音好熟悉啊，君莫笑，你是叶秋大神？ 嗯，是我。 真的是叶秋大神？我。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还年轻，有的是时间继续磨练。一次的输赢不算什么。 嗯。是我太心急了。 不用质疑自己的才能，但你也别以为现在就能让人眼前一亮，立刻招你入队。你才练了一个月就想挑战荣耀第一正轨，荣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 没错，我根本还没有准备好，现在想这些还太早了。谢谢前辈。 我要回去看比赛了，你好好加油吧。 那么前辈你呢？你为什么这么早就要选择退役？ 我也在找机会啊。 那你还会再回来吗？ 当然， 虽然我老了点，看来还没想放弃。 连叶秋大神都还在找机会，我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叶秋前辈，我会加油的。 一帆，你回来了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 我去上了个厕所。 哦，一帆，你 我没事。 那个，这一场是唐昊挑战林静妍呢，一上场就说要以下课上，还要求使用自己账号，很不礼貌啊。 唐昊是百花战队的那个流氓。 嗯，百花的队长张家乐突然退役后，这赛季唐昊完全算是百花的核心人物了。 想不到这么厉害的人居然还是新秀。 是啊，他好像就是上赛季才加入联盟的吧。 唐昊再次主动出击，他操作了德里罗，一记板砖命中。唐昊今天真的是狂冲猛打，全程没有半点犹豫，从上场就主动进攻，一直牢牢掌控战斗节奏。而林静妍操作的唐三打，现在血量已经跟德里罗有不少差距，得赶紧想办法摆脱劣势了呀。 好厉害，刚才那个抛杀本来有一点失误， 这个 唐昊竟然立马就接上了一个主击。 林静妍再次选择战术走位， 同样是新秀， 应该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。 我要练习的东西还有很多。 红血了，林静妍操作唐三打，现在已经红血了。可惜唐昊的霸王连拳一个操作没有跟上，林静妍终于等到了这个致命的破绽。他冲上去了，直接打出一个锁喉，不愧是第一流氓。什么，唐昊一记强力袭击命中林静妍，看来他对对方的锁喉准备充分，先前的破绽竟然是一个陷阱，唐三打的处境真的不妙了，结果马上就要分享了。 荣耀失败， 果然获胜者是来自百花战队的唐昊。有请两位选手回到舞台。 小唐打得不错， 以下课上。 两位选手真是话不多呀。好吧，让我们掌声欢送唐昊、林静妍。好了，比赛继续，接下来是第五场新秀挑战赛。哎呀，这简直是有生之年啊，我都不敢相信手里这两个名字了。这一场的新秀同样要求使用职业账号，大家即将看到的是来自斗神一叶知秋和拳皇大漠孤烟的巅峰对决。有请孙翔、韩文清上台。 不过一休，这现场氛围完全不一样了呀，发生了什么？ 当然了，这可是斗神一叶知秋和拳皇大漠孤烟啊，从荣耀联盟创立起就一直缠斗不休的神级角色。 哦，这样啊。 现在孙翔已经率先来到舞台了，我想大家都和我一样好奇，像孙翔这样上赛季刚入联盟就获得了最佳新秀，现在已经成为了嘉世战队队长的选手，为什么还会来参加新秀挑战赛呢？ 理由很简单，为嘉世和霸图、一叶知秋和大漠孤烟多年的夙愿做一次了结。 哇，难道韩文清？ 你冷静点。 哎呀，怎么了？就算一叶知秋不是叶秋在操作，那也是代表了嘉世啊。 是是是，你先坐下来。 现在韩队也来到了舞台上。 两位还有什么要对对方说的吗？ 请前辈指教。 好说。 我这里真的是闻到了非常浓烈的火药味啊。那么有请两位进入比赛区，巅峰对决即将开始。 比赛正式开始，玩家一叶知秋选定战斗地图，揭示。祝您好运。 好，孙翔和韩文清选择在了地图中央正面交锋。孙翔选择的揭示地图对于战斗法师和拳法师来说都没有太大的优劣，看来不是什么战术型的选择。现在比赛正在继续。 哎，不是随机地图吗？之前几场的新秀都是挑战同职业的前辈，地图什么的无所谓吧。 职业不同的话，地图的优劣是很重要的，正式比赛会轮流选择地图。 对呀，这完全是决赛级的对战啊，连主持人的解说都认真起来了。 一叶知秋主动出击，在攻击距离上战斗法师还是占有一定优势的。大木孤烟也是正面回击，空手夺白刃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太可惜了。精彩，太精彩了，大木孤烟再度抢攻，突破和一叶知秋之间的距离劣势，紧接一系列连招， 没有给一叶知秋。 孙翔在找什么，都不反击的。 来不及，韩文清出拳太快，他已经挡掉大部分。 孙翔后退了。 咦，一叶知秋突然后退了，看来韩文清刚才的抢攻打乱了孙翔的节奏。霸王拳，大漠孤烟竟然直接用出了大招霸王拳。一叶知秋刚才的退让原来是看穿了对方的意图，现在大漠孤烟进入了霸王拳首招阶段。一叶知秋趁机出招蛟龙出海， 不过刚才韩文清那招有什么不对吗？ 这个嘛，我也看得不是很清楚。 霸皇拳这样的大招冷却时间很长，通常会在对手没有机会闪避的时候使用，而刚才并不是那样的情况。 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孙翔这个反击嘛还像那么回事。 哦，所以韩文清是判断失误了。 也不是，韩文清这家伙就是这样的战斗风格。 哦， 叶秀，你说谁会赢啊？ 现在还不好说。 为什么？ 血还多，他们现在谁都无法抢到完全的主动，血量也还剩不少，所以不可能靠一次机会就分出胜负。 哎呀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 起码红血以后吧。红血的时候，一个高伤害的大招就足以分出胜负。 现在比赛已经进行了快十分钟了，双方的攻速丝毫没有减慢，两人血量现在依然非常接近，这真的是巅峰级的对决。命中！一叶知秋龙牙命中， 红血了。 决定胜负的时候到 了。红霞，红血了还这样抢攻，没看到我已经开了射门状态和斗者意志吗？靠，差点被他鹰塔踩中了。四少他没站稳，就是现在。赢了！ 败。 什么？怎么可能？ 获胜者是大漠孤烟韩文杰。 不可能！我明明听到他落地的脚步声了，他怎么会在我身后的？ 相信很多观众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么，让我通过大荧幕再慢镜头回放一下刚才最后的一击。好，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大漠孤烟的视角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在被孙翔天机击飞后，韩文清在半空中空打出了鹰塔剩下的四脚，利用技能的冲击力偏离了下轨迹，成功闪避掉了孙翔的芙蓉翔天。落地后，紧接一个疾跑来到孙翔背后，一拳，大漠孤烟赢得最终胜利。 靠！ 真的是巅峰对决，我现在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。 想不到韩文清这家伙这场发挥这么好。 先有请两位选手回到舞台。 还是别出去算了。主持人还看着我这边呢。 现在韩队已经回到舞台。 哎， 让我们先再次把掌声献给本场的获胜者霸图战的队长韩文清。好，孙队现在也回到舞台了。那个韩队，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？ 小朋友们现在就想要改朝换代，还嫩点儿。孙翔打得也不错，那样背身精准打出的天机，我倒真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做到，了不起。 想不到这家伙还会特意点出来 啊。对，那 不过如果是叶秋的话，至少那记芙蓉翔天绝对不会打空。 今天我输了，输得无话可说，但是明天则未必。 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两位队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对决。那么接下来，今晚的最后一位上台挑战的新秀即将登场，他就是来自轮回战队的余念。他要挑战的对手是轮回战队的队长周泽凯。 欢迎光临。 啊，想不到在现场看比赛这么累啊，我都饿了。 哎，就是啊，我也要饿死了。 哎，听说这家的特色菜特别好吃，我请客，你们随便点。 哎，谢老板。 谢谢果果。 哎，电视里放全明星周末比赛。哎， 就坐这儿吧。 好。 行。 你好，这是菜单。 好，好的。 我看看点什么啊？ 这是在重播刚才最后一场新秀挑战赛吧？ 是。 哎，你们两个也看看点什么菜啊？ 啊，您点，我随便吃什么都行。 我也是。 你们俩，哎呀，算算，那我就随便点了。 您觉得本次新秀挑战赛上新秀的这种张扬锐气，是否是对老将的一种不尊重呢？ 嗯，还好吧。 我就喜欢看周泽凯的采访。 他那句还好吧，就算是回答完了。 嗯，是的。 啊， 你觉得唐昊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是联盟第一流氓选手了？ 大家都很出色。 大家是指谁啊？ 所有人。 难道朱队觉得你的水平和刚才与你对战的余念差不多吗？ 他也很努力啊。 努力不代表只赢就好，对不对？ 见你就好。 这记者要崩溃了。 叶秀，真是真就这样，还是在耍记者们玩啊？ 相信我，他真的就这样。 你好，这是您点的脆皮小乳鸭，蟹粉烩豆腐，黑金流沙包。 哎，太好了，来，赶紧吃饭吧。嗯， 死我了。 哎呀，香啊！ 刚刚英杰的比赛，有没有对新人手下留情啊？ 英杰今天发挥的非常好，他能够获胜完全是靠自己的实力。今天是他第一次参加全明星活动，在未来正式的联盟比赛中，相信大家可以看到他真正的实力。微草的目标永远都是总冠军，我们会加油的。谢谢大家关心。 王队，关于孙翔挑战唐文清这一场比赛， 您说明天的头条会是王杰希输给了队内新秀吗？不对，也可能是孙翔。哎呀，想起来就生气，这个没出息的家伙。 我觉得孙翔其实打得挺冷静的。 嗯， 是吗？哎呀，要是叶秋还在的话，哎呀，叶秋为什么要退役啊？啊，算了算了，不想了，赶紧吃完回酒店休息吧，明天还有很多安排呢。哎，你们发什么呆呢？别看了，赶紧吃。 好嘞，老板。 啊，我再吃再吃。 万人歌颂，是最致命的出场的刀锋。